Урок 13. Текст. 劳驾，景山公园在哪儿？ 在故宫后边。我怎么走？ 来，咱们看看地图。对不起，我不认识汉字。哦，您从这儿向前走，向左拐，再向右拐，就到了。谢谢。不客气。 Новые слова. 公园 后边 地图 汉字 前边 左边 右边 怎么 咱们 劳驾 走 来，看看，认识，拐，客气，从，向，在，就，景山，公园，故宫。 Упражнение 1. Рен, рен, рен, рен. Ранг, ранг, ранг, ранг. Чунгорен. 美国人，日本人，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。 Упражнение 2. 劳驾，老家，公园，公园，汉字。 汉字，认识，人事， 客气，客气。